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此处的掌声非常的到位，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这样的一个大剧场，为什么是大剧场？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演员呢，最近在中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就饰演罗密欧和朱丽叶，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间它就像是一个音乐厅一样，格外的蓬荜生辉哈。来，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好，我们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麦克是不是没有开？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现在好了哈。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佳静宁，在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中饰演朱丽叶这个角色。 我昨天下午有看他们的下午场。比我想象当中的好好多好多， 您对我们的预期不是很高。 哎，我就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但是因为我们一提到中文版，好像总觉得会不会翻译成中文的台词啊，包括演唱段落，可能会有一点的这个跟原版我们想象当中有一点落差。但是我实话实说，去完看完以后，我不仅很喜欢，而且我被剧中的很多段落都深深的打动到，让我都老泪纵横的情况都有出现。 谢谢。 然后赵佳静云饰演的朱丽叶这个角色，你现在17岁对不对？ 对， 这个年纪演朱丽叶太合适了吧。 朱丽叶本叶， 对吧？ 朱丽叶本叶， 就怎么可以这么荣幸的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年纪演到朱丽叶这样的一个角色 啊。也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在一个歌手朋友的介绍下面，然后去试了一首歌，就是现在在播的《爱》这首歌。 哦， 对，给剧组寄过去之后，然后就被通知说被选中了。 都没有当面的面试啊？ 啊，没有， 只是寄了一个录音过去。 对， 天哪，罗密欧这样的情况挺少见的吧？都不用当面面试的， 说明真的是很适合这个角色。 对，是的。然后你当时清唱的还是跟着伴奏唱的？ 啊，跟着伴奏唱的，但是我没有罗密欧。 哦， 嗯，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你也会一些法语是吗？ 啊， 没有，当时也就是 啊， 第一版填词的中文版，对。 哦、，OK。然后罗密欧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晨曦，在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当中饰演罗密欧。 对于你而言，算是幸运吗？演到这个角色？ 我觉得演到这个角色，对于任何一个音乐剧演员来说，任何一个音乐剧男演员来说，都算是比较幸运跟荣幸的一件事吧。因为这个剧实在是太经典了。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过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个梦吧？你小时候有过想成为罗密欧这样的一个梦想吗？ 我小的时候嘛， 啊， 我觉得大家都是渴望真爱吧。 你想了想，根本就没有。 但是因为罗密欧朱丽叶，它其实是个悲剧，就是小的时候其实不太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凄美的一个爱情。我觉得还是自己想的肯定是很美好、很美好的这种， 但是对于孩子而言，小时候我们知道罗密欧是帅哥，朱丽叶是美女， 那 然后他们对于爱情都非常的充满着向往， 对， 所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一个感觉， 可能就是结局不要那个样子就好。 对，你是怎么样试上这个角色的？ 我也是参加了面试， 是很多人一块儿，然后一个一个去试。 对对对， 谁吗？ 对，因为音乐剧每一次有新的音乐剧这个制作出出品的时候，都会邀请这个很多音乐剧演员来面试，也会发这种面试的通告啊，这种。 这种面试是清唱还是也是有？ 有伴奏，也可能会清唱，但是可能看当场的这个老师们的要求。 你当时试的是哪一段？你还记得吗？ 我也试了《爱神》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确实太经典了。 哦，那我们今天歌单当中其实没有《爱神》这一段。 没有没有，歌单中是一个是《阳台》，就比这个还要更甜蜜一些，就是初见。 我昨天在现场时候，好喜欢这一段，就很有爱情的那个唯美感。 阳台这个景象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景象，就是他们隔着两栋建筑，然后互相去伸手的这个镜头画面是特别经典的一个画面。 前面我们说到今天的974 Live Show， 我们的直播间就像是一个大剧院一样，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阳台好不好？ 好 好， 来， 你们该不会是这样坐着唱吧？ 站着唱 好，也会有一些互动的段落哈。 但是因为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就是调度太大，因为我们这个场地还有这话筒的原因。 如果有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没有看到他们的音乐剧现场版本的话，可以接下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感受一下现场演唱的《阳台》这个段落，以及这其中的歌词真的很美很美。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呢，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跟我们互动。现在在微博上很多朋友都来了，然后很多朋友也都在说好喜欢你们俩，还有人说也看了昨天下午场，如果你也看的话也很喜欢阳台这个段落。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就是阳台这个段落的现场演唱。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 地球星星可听见我戏台眼中的爱人，冥冥中早已注定，注定也爱上罗密欧。祈求众生可听见我戏台眼中的爱人，虽然这爱有荆棘，但我无法自已，穿过失重的风雨，我们俩一起清醒，月亮在偷偷想我，看秋叶爱上罗密欧。求星星可听见我是他眼中的爱人，冥冥中早已注定，罗密欧爱上朱丽叶。 越过黑暗的高墙，亲吻着他的面庞。我以为爱痴狂，像丢了魂一样，被世俗牢笼囚禁，却挡不住两颗心。玫瑰啊，含苞待放，梦中的人在身旁。我情愿飞蛾扑火，快让爱更猛烈。祈求星星可听见，我是他眼中的爱人，冥冥中早已注定，罗密欧爱朱丽叶。祈求众神可听见，我是他眼中的爱人，月亮在偷偷笑我，朱丽叶爱罗密欧。 这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罗密欧和朱丽叶现场带来的昨天他们的演出段落当中的这首《阳台》。因为昨天舞台上他有布景嘛， 对 布景搭的是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阳台。 对，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们在唱有一段的时候，罗密欧就把手伸上去跟朱丽叶，然后两个人手还碰不到对方。 对，碰不到，因为是在两个建筑之上。 对，那就是初爱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体现呀，特别好。 对对对， 你们刚才在这一段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虽然我们是一个大白光有点尴尬但是眼神呀还有这个气口啊都非常的到位。嗯， 对，因为还是唱了很多遍了，然后有很大的这个默契在。嗯， 在直播间唱还是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整个的声场啊都不太一样，跟剧场也不太一样。 是，晨曦是演音乐剧很有经验了是吗？ 没有没有，我是从去年才开始演音乐剧，到现在一年的时间嘛。 嗯，本来是流行歌手，然后去唱音乐剧，会有冲突的状况吗？ 其实还好，冲突算不上，但是可能音乐剧演员来说，相较于歌手， 发声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 包括咬字啊， 对， 然后你的这个共鸣可能要多加一点，然后咬字要更清晰一点。 对， 因为你是在剧场里面，那如果观众他如果不看两边的字幕的话，他还是希望能够尽量能听清楚你唱的是什么。 对，嗯，但要换到流行歌曲当中，如果咬字太清楚的话，反而大家会觉得哎，哪里怪怪的。 对对对，流行歌手可能更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特点吧。 对，所以有些歌手说一开始从流行然后唱到去音乐剧的发声的话，有一点不太适应。 嗯， 你有过不适应的阶段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吧。嗯，你刚开始肯定还是会有一点不太适应，因为自己可能有时候嘴皮子太松了，那歌手的时候。 对， 然后你到音乐剧的舞台上，那就要求你嘴皮子要紧一点。 我们有没有可能拿阳台当中的一句歌词示范一下？如果是音乐剧的唱法是什么样的，流行唱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音乐剧的唱法嘛， 对， 音乐剧的唱法就是刚刚那样啊。祈求星星可听见，我是他眼中的爱人。然后流行的话，祈求星星可听见，我是他眼中的爱人。 很可以。哎， 其实就是流行可能会气息会加的多一些。 你切换的这两版是有差别的。嗯，因为很容易你在刚唱完这个音乐剧的发声方法，然后紧接唱流行唱法的话，会有些许的这个连接感，但你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然后也能多少听出来它其中的差别，包括它那个连的呀，还有这个咬字的清晰度啊。 嗯，其实歌手可能唱的更自由一些。 对。 嗯， 嗯， 当时为什么想要去做音乐剧表演？ 其实最开始呢，是通过一档节目叫《深入人心》，认识了很多这个优秀的国内的音乐剧的演员，前辈们，然后才开始去慢慢了解音乐剧，发现除了歌手以外，在音乐剧的舞台上，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你除了 简单的唱一首歌之外，你可以整个剧下来你唱各种情绪的歌曲，然后呢你会经历这个角色的这个悲欢离合，你还可以去演绎这样一个不同的人生，跟你的人生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而且舞台的调度很吸引人， 对对对，而且配合着灯光舞美，你就是换了一个人。 嗯，深入人心那个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想要去演音乐剧这样的冲动。 对， 但是被选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吧？ 这可能就是要看机会吧，我觉得，或者是适合你的角色。因为我第一部剧呢是《灵魂摆渡之永生》，它是一个网剧改编的一个音乐剧。第一部剧是饰演了一个夏冬青这样一个角色，他是跟于毅老师合作的，他是演赵丽，因为在网剧里面他就是赵丽这个本丽。对对，然后到音乐剧里面他还是赵丽，然后我有幸的出演了夏冬青这个角色，跟我也算比较贴合的一个角色。 你一眼就爱上音乐剧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了吗？ 当然当然，因为其实他比歌手要更丰富。 可是他其实也要更封闭的在一段时间当中去训练呀， 对对 排练， 他一般会需要一到两个月 更耗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排练，到最后合成，然后到最后演出。但是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他可以去到各个城市去巡演。 哦， 对，你就可以去各种地方 免费旅行 借着工作的机会出去玩。 对， 如果是能够有这个间隔有一两天的休息，在不同的城市的话，就可以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 是， 看一看 这一次《罗密欧与朱丽叶》除了在北京演，在上海也演了很多场。 对，我们是先在上海首演的，然后来到北京。 北京场跟上海场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之后再跟大家聊。然后静云，你是怎么演起音乐剧的？ 我喜欢音乐剧是当初因为小时候经常在寒暑假的时候去百老汇看音乐剧的现场。 哇哦， 羡慕死我们，真的是他是经常 然后我看过最多的两部音乐剧就是狮子王和阿拉丁。然后当时就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就梦想着哪一天可以也自己站在舞台上。 晨曦，你看他既然说他从小就经常看，而且印象最深刻的是狮子王和阿拉丁。那我们是不是得听一下狮子王当中，如果让你随便唱两句的话，你会想到哪两句？ 阿兹喷呀阿瓦吉吉娃娃 静宇呢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夜感觉我的爱。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阿拉丁我们今天还真的是有一首。 对，我们有准备一首。 这个阿拉丁是之前上映了电影版的阿拉丁当中的一段。 对对对，是是， 然后电影版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男主突然间的打开自己新世界大门了以后，对世界充满爱的那一刻，然后唱的这一段，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阳台，他其实所处的那种表达自己内心的开心和开朗的感觉是一致的。来，以下这首 A Whole New World。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互动。刚才唱阳台的时候，太阳公子就说超爱阳台，一直努力的星星说一整个爱住，还有说刚才在偷偷录屏的，以下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也是他们两个人的现场合作。 OK 了吗？ 好。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when I wake up here, crystal clear, bu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And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Unbelievable sight, indescribable feeling, soaring, tumbling, freewheeling through an endless time and sky, a whole new world. Hold your breath, it gets better. I'm like a shooting star, I've come so far,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a I used to b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horizon to pursue. I'll chase them anywhere, there'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A whole new world, a whole new world. That's where we'll be. That's where we'll be. A thrilling chase, a wondrous place for you and me. 看微博直播的微笑麻辣说呱唧呱唧，然后这个张小喵也呱唧呱唧，还有这个 Head 说好有感觉。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 A Whole New World， 来自于电影阿拉丁当中的一段。哎，你们俩是因为演了音乐剧以后，所以唱这个歌曲格外有那个音乐剧的感觉吗？ 有那味儿了是吗？ 对， 有那味儿， 特别是那个口气口，我觉得那个气口的位置，还有发声的那个往前走的那个感觉，特别有一个行进感， 嗯， 特别有一个在面前给大家唱啊，在演呀、啊、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 该不会这个是从小就因为喜欢他，他会有一个这方面的天分，然后再掌握起来会更加的顺畅吧？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英文就是英文歌唱的一般，因为我唱英文唱的不多，九儿可能唱英文唱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我其实以前是学医的，本科学了5年的医学。 哦，真的呀？ 到毕业之后才开始唱歌的。嗯， 那你给我诊诊脉。 哎呦，来我看看啊， 来来来来，怎么样？脉象还如何？ 有喜了。 哦呦，托谢谢啊！可以得一个什么世界奇葩奖？借您吉言。静云本来学的也不是演唱，是不是？ 对。学的是竖琴演奏， 嗯 啊，都是跨专业的这个。 竖琴演奏好美的， 对，但是手也会很惨，因为都会起水泡， 磨了很多茧子， 磨了很多茧子。 静云是来自于音乐世家， 是的。 然后从小学竖琴是因为家里的选择还是自己喜欢 啊？其实我小时候第一个想学的乐器是钢琴 啊， 但是弹了几年之后觉得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自己就放弃了。 所以还是学了几年是吧？ 对，然后8岁那会儿吧，然后就因为我妈妈本来以前是弹竖琴的，所以也有机会见识到这个特别漂亮的乐器。 对，太漂亮了。 对， 特别是女孩弹竖琴的那画面也很美。 嗯， 我接触了很多学竖琴的都是因为觉得竖琴本身乐器很美，然后自己弹竖琴起来自己也会很美，所以才觉得这个乐器。 没错。 你也是吗？ 对，有一次家里就是因为考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嗯， 然后家里人给买了一个新的竖琴。 哇、哦、 然后当时就是感觉自己练琴都特别有劲儿。 一定的呀。 对， 今天就很遗憾，应该现场摆一个竖琴。 好好，那个来把竖琴上一下啊。 哎，哎，提问，请问竖琴可以弹唱吗？我好像还没见过竖琴弹唱、 啊。我还真的在以前马家叔叔的音乐会上， 马家叔叔 弹过。对， 毕竟人家只有17岁、哎，怎么说都对。 对对对，你小啊，你小，你说了算，好吧。 然后你真的有弹唱吗？ 嗯，有弹唱。今年在深圳和成都的2场无限色彩音乐会上面都有弹唱。 天哪， 嗯， 是唱流行歌哈、啊？ 嗯，唱的也是一首，就是算是歌舞电影里面《马戏之王》里面的一首歌《Never Enough》 啊。 嗯，对。 我好想看这样的画面，因为弹竖琴本身很忙。 对， 然后你还能有精力分身去唱歌。 下次， 对，下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竖琴带过来。 对。 时间关系，上半段我们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我们来挑一个短一点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那九儿给大家带一首好不好？ 好呀，我来一首那个 All is Found。 谢谢。 Where the noise me Meets the sea There's a river Full of memory Sleep my darling safe and soundFor in this river all is found. In her water, deep and true, lies the answer and the path for you. Dive down deep into her sound, but not too far will you be drowned.Yes, she will say to those who hear, and in her song, a magic flow. But can you face what you most fear? Can you face what the river knows?There's a mother full of memories. Call my darling homeward bound when all is lost and all is found. 真好听。旁边的人听了都已经开心的鼓起掌来了，那你倒是点评一下呀。 Very very good. Shining shimmering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你英文讲的真好听。然后刚才我们演唱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我们后面的这个屏幕当中有在放静云之前弹竖琴的画面，应该比较小的时候了 啊，就是今年冬天的那会儿， 是吧？ 对， 装扮也非常的漂亮、啊、 是一个 cosplay 的一个造型。 好，我们正好稍事休息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视频画面，然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一会儿见。 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养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OK, 3, 2, 1, let's go.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10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 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精彩周年庆，新年狂欢购，即日起翠微百货各店百货类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翠微店荣耀换新，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周年庆精彩分成，单店购物满200减40，更多精彩期待您到店莅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Where the north wind meets the sea。 2022年1月2号晚上9点半，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从2022年昨天啊，就1月1号开始，我们也正式的搬到了全新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新的直播间当中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看直播有朋友说，哎，今天泽华的毛衣坏掉了。对，想看一下这个泽华坏毛衣的朋友们，赶紧顺便看一下新直播间，顺便看一下泽华的毛衣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在看微博的这位星辰中的一粒框框说，阳台之后请问唱的是什么，我错过了，有姐妹录屏吗？你真的错了很多哎，那首歌曲很好听， A Whole New World。 如果要是没有今天这个节目的话，你们基本上也很难会有舞台会唱这首歌曲吧，合唱这首歌吧， 除非下次这个阿拉丁的中文版本这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面试。 哦，你们俩是因为这次演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才认识的吗？还是之前就认识？ 这也因为这次戏认识的。对， 然后默契感是，我听说静云不是每一次都参加排练的是吧？ 啊，我每一天都会去。 啊，只是参加排练，但不参加走台哈。 啊，对，走台是因为没有太多时间。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四组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然后合成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是的。 然后那每一组上台的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多，嗯。 那你们的默契感是在这些？ 那就是在排练的时候，在排练厅里面。 对。 每天不断的排练，然后一起去研究这个剧啊，一起去练唱，然后一起包括一起去放饭，然后一起吃饭。 对，这个是很妙的。 所有小伙伴们都是一起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是，刚才我们在唱《A Whole New World》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明明不是你们这部戏当中的一个歌曲，但是你们两个人在唱的时候还是很有那个默契感和那样的一个彼此呼应的一个感觉。 嗯嗯嗯。 YYZR 说看过他俩的现场。对啊，他们刚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音乐剧当中一块来饰演了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个角色，然后前面我们也唱到了这个音乐剧当中好听的歌曲。 嗯， 在放后面那个竖琴的背景的时候，你们俩还有在交流啊？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没有看过九儿真弹， 你也没看过他弹竖琴吧？ 没看过，没看过。 下次有机会记得邀请人看一下。 下次在朱丽叶的家里面阳台上放一个竖琴， 也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画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于《冰雪奇缘》当中的《Always Bomb》。你很喜欢这个音乐题材的电影啊、剧啊什么的吗？ 是的，《冰雪奇缘一》那会儿出来的时候，大概十二三岁左右，反正好几年前了。然后我现在还有个视频，就是我在家里面换上我唯一一件蓝色连衣裙，然后唱 Let It Go 的视频。对， 你真的很喜欢 cosplay 一个人哎。 然后问那个你爸爸妈妈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Go away. 给我们清唱几句 Let It Go 好不好？ OK。 哎呀， Snow glows white on a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wh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ve tried. Let it go 呢？ Let it... 对哦，我把最后关键了。 Let it go, let it go, 够了啊，够了。 Let it go 了，够了。 你也可以随他吧。 随他。Let it go, let it go.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the storm rage on.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好听。哎，这是纯清唱的，朋友们。然后专门要倡导 Let It Go 也是希望大家在2022年可以把过去2021年曾经放不下的或者曾经让觉得有心结的所有的人事物都 Let It Go， 然后2022年全新的一个开始，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哎呦，谋底捞没有少吃哟，该不会有股份吧？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吃的，非常孤单寂寞的。 真假的？ 开玩笑开玩笑， 因为有些人是喜欢一个人去吃的， 然后对面放个娃娃， 放个小熊啊。 对 啊，我以为你是那种人。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我们到晨曦的分享音乐的时间，跟大家唱什么歌？ 唱什么歌？ 嗯， 因为今年也是发了这个专辑嘛， 是 唱一首专辑里面的歌。它是以这个丑小鸭作为灵感的一个歌曲，然后这首歌叫做《我明白我们》。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马上开始。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朋友已经说啊，太期待这首歌曲了，来吧，以下我明白我们。 心闪烁，让我们感动，你伸手就能触摸银河。闭上眼睛听风说，阳光的一举一动，那完整的彩虹只在我想象里出现过，当幻想被刺破，终于不能拥有。我明白我们都很普通，我们都在忍受太多的事如鲠在喉，现在我慢慢开始懂得记忆中的天鹅，从小就是天鹅。我明白我们都很普通，我们都在寂寞被淹没在人潮汹涌，期待中我的沉睡魔咒应该被谁打破。只在我想象里出现过，当幻想被刺破，终于不能拥有。 我明白我们都很普通，我们都在忍受太多的事，如鲠在喉。现在我慢慢开始懂得记忆中的天鹅，从小就是天鹅。我明白我们都很普通，我们都在寂寞被淹没在人潮汹涌，期待中我的沉睡魔咒应该被谁打破。我明白我们都很普通，我们都在忍受太多的事，如鲠在喉。现在我慢慢开始懂得记忆中的天鹅，从小就是天鹅。我明白我们都很普通，我们都在寂寞被淹没在人潮汹涌，期待中我的沉睡魔咒应该被谁打破。 你给我切的有点突然， 怪我， 非常怪我。好，虽然被我切得很突然，但是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你出戏也出得很快。后面的放的有 MV， MV 是今年拍的吗？ 啊，对， MV 是今年拍的。对， 刚才静云一直在闭着眼睛听呢，怎么样？ 一种享受。 不愧是你的晨曦老师， 你这个互捧是吧？跟我互捧的是吧？ 主要他互捧的很简单，就一种享受。不愧是晨曦老师，就没了。 不愧是我是吧？ 不愧是你。哎， 在看直播的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超级喜欢。哎，这位叫陆源星白的朋友说，就是这么巧合，我前两个小时刚刚听完这首歌曲，然后就听到了现场版本。哎，他说是刚听完这首歌曲。然后还有微笑麻了说，我明白我们生来不凡，可正是那种划破黑暗的悠扬钟声，正是那唤醒梦寐的白皙晨光，才照亮了我们的希望。这首歌曲很容易被打动到。哎， 嗯，这 你刚才说是因为丑小鸭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读过这样的童话嘛，对吧？丑小鸭总有一天它会变成白天鹅，但当我们长大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不是这样。 哎， 就是， 这么现实吗？ 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童话，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相信童话，但长大之后发现其实天鹅有的时候生来就是天鹅，那你是丑小鸭的话，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会变成白天鹅。那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之后，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生活？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到底能不能变成白天鹅，我们都是要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嗯，不抛弃不放弃，生而平凡但是依然热爱。 生而平凡依然热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句话格外有感触的？ 当我下定决心要走上歌手，走上音乐剧演员的道路之后，我就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是要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 当时下定这个决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决定吗？ 算是吧，因为 对于那个时候的你而言。 对对，因为毕业之后其实身边的很多人要么就是找工作嘛，医学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考研， 都很好的工作。哎， 或者是考研究生。 是， 但是我可能选择了一条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一条路。 家人支持你吗？ 家人其实刚开始还是比较反对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条路会很辛苦，其实更多的是担心我吧。他觉得我一个人来北京的话，他们很担心，因为家里面也没有认识太多，就是没有从事这方面的这个亲戚。 你应该默默地把眼神转向静云。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幸福。 对啊，就很幸福啊。 就是从小会在这种环境当中去接受这种熏陶，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当时家人不支持你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不支持我吗？ 你 battle 了吗？ 我就是一个人，就是提着箱子就走了呗。其实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是在大学期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晚上去在酒吧唱歌了。一边唱歌一边还赚点生活费，自己特高兴。 那会儿家人不反对哈，他觉得当时一个兴趣爱好。 对， 你做就做。 对，他还觉得我自己勤工俭学呢。 啊，还给家里有些贴补。 但是没有想到，我最后真的就是说要下定决心放弃医学这件事情，然后 真正的成为一名歌手。 请问下定决心那个当下的你的那个念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让你决定我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很多决定就是在一念之差，那一念说好我要做这个事儿，不管怎么样的我就要做这个事儿，然后就去做了。有些人可能在那一念的时候他依然是犹豫的，所以他就选择不做。 其实我都当时都已经准备要考研了、然后真的是在考研的考试的前很短的时间内突然觉得不，这不是我要的东西，就是那一瞬间。 该不会是因为那段时间复习觉得还是没有很到位吧？ 我跟你讲，医学的真的很难考。 对 啊，如果你不是兴趣所在的话，真的是要背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看，这才是实话呀。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什么什么什么神经，就是每一科都是一本你要背的书，就很厚很厚。真的是要扎下心来才能够学得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可能就在想着我要站上舞台要唱歌。 当时觉得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还是不确定的？ 其实不确定。但是必须要去尝试，因为你不尝试的话那就是不可能，你尝试了万一实现了呢？ 所以你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人？ 看是我就是是不是我决心要追求的事情吧。 请问静云，在家里从小都是音乐世家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做音乐是一个特别情理之中的一件事吗？ 一个我觉得是因为情理之中，是因为家里的人都是做音乐的，然后从小也有接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啊，包括他们对我的。 请问你们家的熏陶是一种什么样的熏陶环境？ 就是小时候天天爸爸妈妈陪着我坐在钢琴旁边，把我摁在钢琴凳上练钢琴的熏陶。 左边是爸爸，右边是妈妈，你坐中间吗？ 男女混合双打。 对的， 琴凳够长的。 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压力也会很大吧。 一定的呀， 因为大家对我的看法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的爷爷，然后他们认识我也是大部分都是因为我的爸爸。 所以你爸爸是谁？你爷爷是谁？ 我爸爸是作曲家赵林，然后我的爷爷是作曲家赵继平。然后，所以我有时候我的生活就会很有压力，就包括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妈妈也是学竖琴的嘛。然后每天在家练琴的话，都是等我爸爸妈妈走了以后，然后我才敢弹，就怕他们听出来说我没有练琴这几天。然后所以自己就应该会要有决心说加倍的努力，不要活在他们所给我的这个保护的这层阴影下面。 好像很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孩子反而会有些叛逆。 是的， 既然你们对于我的音乐要求那么高，那我干脆就学医去。你没有过叛逆吗？ 其实我妈妈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是在叛逆。对， 你的叛逆体现？ 我的叛逆体现就是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一旦下定决心了，所有人说什么都不管用，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 所以你跟晨曦算是一种人。 嗯， 然后拎着箱子就走的那种人。 那都我没有晨曦老师这样的勇气，但是对，然后 只要他现在还小，你再等等。 对， 上完这期节目然后转身就走人。妈妈就来讹上我们台了，怎么回事？ 对， 因为他现在实在太小，还没有到18岁。 对， 如果是突然离家出走也不太安全。 对，所以你的叛逆基本都在心里是吧？ 对，是在心里面，然后 不太看得出来。 也就是因为选择去当音乐剧演员这条路，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做自己别人认为是对的事情，所以我就决定，因为我喜欢站在舞台上唱歌给更多的人听，所以我就选择了音乐剧演员这条路。就是尽管我的爷爷刚开始不是特别支持我，因为他也觉得说是演员这条路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 可是是音乐剧演员啊。 音乐剧演员也是很辛苦的。 对，可能音乐剧演员他每一部剧他耗的时长会更长。包括排练，包括合成，包括最后演出，还有巡演。其实他一个戏下来，他消耗的时间精力然后会更多一些。 而且正是因为爷爷懂，所以他才会知道那个辛苦的点在哪里。 是的， 不想让你走这条路。然后你就是默默不吭声的。 对， 该去事情该干嘛干嘛。 好几次电话，然后就要说这件事情，我喜欢，然后让他相信。 你给爷爷打电话就是这么很乖乖的聊还是 啊，就是 会据理力争那种。 哎，倒没有据理力争，我 哎，你很怂的一个人哎， 是很怂的一个人。 你所有的内心坚持都只是在内心， 对， 翻白眼都是在内 心， 就是跟爷爷哭。我想学音乐剧， 这招也很厉害。如果是的话，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会哭的人，是吧？就是说啊，爷爷，我想做，爷爷说不行，说嗯，那好吧， 就结束。 其实他，我觉得他还挺感性的。就昨天演完之后， 嗯， 昨天下午场演完之后，最后结束之后，我们走到后台的时候，就看到九儿就一个人非常感动、非常激动的在流眼泪，就是觉得整个罗珠坚持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嘛，他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然后因为演出最后也挺成功的，所以他就很感动，很激动。 天哪，我以为是舍不得大家，结果是在感慨自己太不容易了。 都有 、 所以你真是也很感性的人哈。 嗯，对，双鱼座 啊。 嗯，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唱唱好听的歌吧。那接下来要不然我们还合作一首怎么样？ 好 呀。 嗯，还有一首歌叫是爱乐之城里面的，是吧？City of Stars。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ound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s now.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all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ally.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crazy feeling, a rat-tat-tat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here.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Never shine so brightly. 太好听了吧！你们两个人都忍不住的鼓起掌来了， 忍不住为自己鼓掌。 对， 这是你们第一次唱这首歌吗？ 对，其实今天的除了罗珠之外的歌都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然后也没有排练过，是不是？ 那稍微是 稍微是对了一下， 合了一下，对，主要是对了一下，有的有和声的地方得对一下。 嗯，这首歌曲应该算是好合的吧？ 这个还好，因为它其实男生女生后面唱的是同度的，对吧？ 对， 嗯嗯。 在聊天室的新田说好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在微博的太阳公子说两个声音都带电呢、啊，还有说这首歌曲可以听一万遍。哎，这位朋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是可以看到这个回放程度的哈。他说一万遍，到时候回放的时候没有今天的直播数加一万的话，就是他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叫太阳公子，记得。 记住你了，记住你了，太阳公子。 泽华老师，你好可怕。查作业。 为了数据不择手段啊！ 查作业是吗？ 真的，哎，我很喜欢静薇，你唱歌的时候那个眼神和表情，好到位啊！对啊。 我喜欢想象着画面然后唱歌， 就好像是 Emma Stone 一样，你在演这个角色似的，刚才那一首歌、 对， 那样唱歌会更有代入感。 对 对， 你该不会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音乐演音乐电影吧？ 啊，是有这个梦想的。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因为国内现在音乐剧电影不是很多嘛，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想尝试的。 是的。 因为其实你在镜头上面可能跟在剧院里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 的东西。对对对对对， 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嗯， 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嗯， 你在讲这段的时候眼睛里冒出来都是那种想做这件事的一个冒光的一个状态。特别好。哎，静云，你当时怎么样唱起歌来的？ 我啊，我是，哇，我唱歌那得追溯到当年看着 一开始应该就是家里人给家人唱吧。 对，一开始是看着特别喜欢迪士尼那个小美人鱼的那个电影，从小就很喜欢，就喜欢把自己的腿套上床单然后给家人 cosplay 云又上线 了、 哎、 对，然后 每一次服装都得到位 cosplay 女王啊， 对。来来来，唱两句。 哇， 哦，突然一考不会了。 There is something matter with me. 对， 还是你需要一下床单。 对，没有本体我唱不了。哦，好，我来。Look at a star, isn't it neat? 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hy did you think I'm the crow who has everything? Look at this rove.Treasures untold. 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vern hold? 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sure, she's got everything. I've got glances and gizmos aplenty. I got who's and see what she's galore. Do you want to think of the bobs? I've got 20. But who cares? Not be till I want moreI wanna be where the people are. I wanna see them dancing, walking around on those, what do I call them? Oh, feet. 快，有人阻止我继续唱下去，要不然我 Stop. 哎，你刚才是在凡尔赛吗？你 Frozen 前面说我完全不记得，然后再这么完整的一段，哎，搞得像是我们已经提前蕊好了这么一段的。 不 很好哎，而且大家在看我们现场演唱，应该能够看到静云的那个表情。你的表情有刻意的练过吗？ 啊，没有哎。表情， 就是那个眼睛张啊，然后 失控吗？ 不是，就很好看啊。 是吗？ 对啊。 会吗？哇！ 所以你并没有刻意的去练过， 并没有，因为我是近视眼，我看不见镜子里的我自己。 哦，那就理解了，使劲的瞪大， 近视加散光， 哎。在看直播的朋友说天籁呀，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听。哎，晨曦，你有没有练过那个眼神表情？ 眼神表情吗？ 对，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对着镜子唱歌的时候，对着镜子稍微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唱高音的时候会啊，就是张牙舞爪的那种。 一定呢。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不那么好看，就是为了在镜头面前好看一些，那可能要对着镜子练一练。嗯， 我们现在有摄像机，来，我们给一个机位。对着镜子的话怎么控制一个面目狰狞的一个表情？ 其实唱高音的时候 啊，来一个一句就行。这么可怕的节目， 别搞我， 说来就来。来来来，看一下一号机位。要不然你对嘴型也行。 对嘴型是吧？ 啊， 有的时候你 很张扬，就啊啊那个、 啊，就这种的啊。其实有 的、啊、那好看起来呢应该怎样？ 就是 一个睁眼一个闭眼的事。 好嘞，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 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你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你动心。 现在是晚上10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京 2022年的第一个周日晚上10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今天跟大家一样格外开心的泽华。开心的点在于今天见到了这个真实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只不过他们两个人没有穿这个戏中的衣服。哎，就应该要求你们穿戏中的衣服来上节目，应该就更美妙了。 对，我们的衣服都是这个什么 演完就得收走的哈。 其实他会留在剧场里面，然后等到下一次去的时候再穿，但是他应该不会让我们带出来，因为怕弄脏或者弄皱啊这种的。 这次的衣服做的也非常的漂亮，哎， 它是基本上是还原了这个法版的这个服装设计。 嗯，自己满意自己的造型吗？够帅吗？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还可以，还有进步的空间，还有帅的空间啊。哎， 罗密欧是你想演的音乐剧角色当中最帅的吗？ 罗密欧肯定是这个大家公认的，就是这个叫什么英俊潇洒，那个 对 那个伯爵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是罗密欧那个小伙子，什么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哎，对，就是这个台词。 所以按帅值的话，罗密欧这个角色在你想演的角色当中，他应该是最高了。 嗯，算是吧，应该是。 好，那你说进步空间，就下次如果再演的话，可以再让服装道具老师做的再更加漂亮一点。 那不敢，那不敢，那我自己下次我变得更好看。 朱丽叶呢？ 朱丽叶 啊， 朱丽叶，猪猪， 你满意吗？觉得自己够美了吗？ 不够 哦， 但不，不是凡尔赛， 就是我们 cosplay 女王的这个。 哎，那这个衣服是你在家如果 cosplay 是可以， 那就得变成红床单。 剧中穿的也是也有红色的， 红色的 也有红床单， 经典皮肤、就是。 他家都是红色的， 对 啊， 嗯，红蓝家族嘛， 红蓝， 我们家都是蓝色 的。那应该是对你的审美的呀， 是 好看的， 是好看的，很好看、那个裙子。 那你刚才说不好看的点在，或者 不 满意的点？ 嗯，我自己没有还原出猪猪的万分之一的眉毛。 哎呦哎呦，眉毛万分之一的眉毛， 够冷够冷够冷， 他眉毛是有多长？ 可能不是长发姑娘，长眉姑娘。那你觉得差哪里呢？还要更加美到什么程度呢？ 嗯，头发再长一点吧。嗯， 我第一次听到说不够美是因为头发不够长。OK，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剧的话，后面还有机会看到吗？ 后面九儿的场次今年是目前是没有，因为昨天是九儿的这个末场。 哦，难怪会有点心里， 对对，有点感触。 对对对。 然后我呢是过段时间，一月十几号会去深圳，深圳会有四场我的场次的罗密欧。 OK， 如果在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有深圳的朋友的话，可以去深圳现场看， 买票， 真的是好看的，对， 票门票。 哎，不同城市演这个剧会有差别吗？大家的反应啊，或者感受啊，或者你们演的时候状态？ 其实因为每个城市他们对于音乐剧的可能这个接受度啊，或者了解的程度可能会有略微的不同。 嗯， 那如果说大家这个接受度高或者了解的更多的话，你会感到他们的这个观众是更加的热情。 嗯，哪个城市最热情啊？ 其实现在的话，北京上海都还不错，尤其是上海的音乐剧发展得很好，国内的音乐剧很多剧都会在上海去首演，然后上海可能同一时期同一个晚上就会上演不同 竞争力很大 的，然后不同这个类型的很多音乐剧同时在上演， 是，所以在上海的话气氛会更好一些，你觉得 上海的音乐剧氛围会更高一些。 嗯，而你今年也是在上海演的次数更多一些哈。 对，我之前的剧这个之前演了一个隐秘的角落，它也是这个网剧改编的一个音乐剧。 还有隐秘的角落的音乐剧吧？ 对，就是在上海演的。 妈呀， 然后 该不会你唱小白船吧？ 我这一把年纪了，我还适合演那个唱小白船吗？我是演了一个警察的角色。 能给我们唱两句吗？我还挺好奇隐秘的角落音乐剧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唱方面的一个表达的，还记得吗？ 突然被 Q 有点那个什么。他是有一句歌词是不该在这个年纪经历这世界的残忍，不该在这个年纪看见人性的沉沦，总该有一方青蛙把他们的疲惫遮掩，或许是一叶方舟把他们的灵魂拯救。这世界这年纪何以拯救，这个歌叫《何以拯救》， 好听。 他是站在成人的角度说小朋友们不该在这个年纪承受这个世界的残忍。 对， 他是讲的这样一种情感。 你刚才唱，我在听歌词的时候，确实是很对那个网剧的情节。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都在喊叶警官。 对对对，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叶警官。 叶警官也很凡尔赛，刚才说话不记得，然后突然间考我们，然后又一带来就一整段。 其实有些东西，因为就是他就是 下意识的 ，对对对，你就秃噜出去了。 秃噜， 有机会吧？希望可以看到这样的，很棒。哎，今天说到隐秘的角落，如果是静云唱小白船应该会很好听的。你会唱小白船吗？你看隐秘的角落了吗？ 没。 回去可以看一下。 那小白船这首歌你知道吗？ 小白船这首歌，你 是我的小白船呐、听过吗？那个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 记忆的深处里面的一段雪。 那你小时候都唱什么歌？ 有代沟 啊！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句， 哎， 都 是 没有， 这也是我小时候的呀！我 们还以为有多特别嘞， 哦， 结果让我们很失望。 这个是经典永流传， 为什么要给别的节目打 call？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档节目？来来，微信付款一下，付一下我们这个打 call 费。 我也没收钱呀，主要是。 哎，接下来我们听晨曦带一个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好不好？ 好，涅槃是吧？ 这 个是电视剧《江夜二》里面的插曲。 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这首《涅槃》。 将我姹紫云烟，黑乌云已消散，去把爱情摘下，就此浪迹天涯。可人非无端贫残，蓦然回首冷看，把酸辣从前删，怎奈不知啊，近在咫尺啊，怎奈不见啊，叹叹寒心暖，吞噬蝼蚁人间，看变幻似并肩，划破灯火阑珊，奔荒原放下千般歌缠绵，吐出莲花瓣，我梦我痛我冷，把酸辣从前删，怎奈不知啊，近在咫尺啊，怎奈不见啊，叹叹暖身畔，碰了海枯石烂，愿平凡终欢喜，融了冷眼霜冰，换一情花开彼岸，共苍天赤霞红尘翻，我贪我嗔我痴，愿相伴涅槃乐乐乐乐乐乐 现场带来的涅槃， 唱得好， 好在哪里 ？Very very good。 为什么 very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啊，真的， 还是头一次在这个就是这种广播的这种频道去唱现场唱这首歌， 有差别吗？ 嗯， 就感受上啊， 感受上嘛，其实咱们这儿好呀。 对吧，广播就是很棒啊， 声场好呀， 以后就留在广播好了。 对对对，我就要不然咱们就搭档主持吧， 那可能要分我的制作费，还是算了吧。 行， 以后常来唱玩好不好？ 好，没问题。 静云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好听。 嗯， 不愧是你呢。 你就只有这一句 话，能不能换一句？对， 不愧是你。 哎，涅槃这首歌曲是影视剧的插曲， 对，江夜二的插曲，它其实很有戏剧画面感，嗯，有点跟音乐剧的感觉有点像，嗯，它不是那么纯流行的一首歌， 所以你驾驭起来会更容易。因为我原本还想问一下，影视剧插曲的演唱跟这个唱音乐剧是不是会有些许的不同？ 影视剧插曲的话，我觉得它故事性会更强吧，就比我们单单发一首歌的故事性要更强，因为它有整部剧的这个故事基础在这儿。 对，比唱自己的歌也要更加浓郁哈。 对对对，你会去了解它这个整个 他这个歌是比如说是写给男主的或者写给女主的或者怎么样一个故事。 嗯，你在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要了解大概的剧情呢，还是看剧本啊，还是看一个缩略的故事的概念？ 就是作曲的老师可能会 他给你讲， 会给我沟通一下。嗯，包括整个录的时候，那录的那个监唱的老师也会去帮我调，每一首歌每一句他那个情绪要怎么处理。 嗯，有一些歌手会觉得说唱影视剧歌曲的那些作品可能不代表自己，你是觉得影视剧歌曲也代表李晨曦呢，还是说他不代表自己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唱什么类型的歌曲没有关系。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如果你都可以加上自己的特点特色。嗯， 但只要是你出品的话，就是代表自己认可和喜欢的。嗯， 对对对对。 嗯，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录音室版哈。 嗯， 中华情融了冷眼双鬓。 先白说这首歌曲是他的入坑曲，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说，哎，这位小七季说，昨天下午现场刚刚粉上两位，今天就赶上直播了，简直太幸运了。 谢谢 谢 谢谢谢你的支持。 哎，但我真的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演音乐剧，大家去现场看了以后会格外的对演唱者更加的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喜好。 嗯， 然后反而很容易圈粉。 对对，他其实 是 虽然剧台有的剧场有的时候他离那个舞台会有点远啊，观 并看不清你们到底长什么样。 对对，但是其实他你会觉得更加真实，比你听这个 CD 或者是听 MP3 要来得更加真实一些。 再加上它的剧情感会比听演唱会啊或者是看 Live House 也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 但对于演员的声音的魅力就会要求的格外的多了。 嗯，可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情绪太大了可能会影响到声音。 嗯， 所以就是演员对演员来说也需要做一个平衡。 嗯 嗯。 接下来我们要静云时间了。 我吗？好的。 对，然后下面带来这首歌曲，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电影，你知道是哪一个哈？ 嗯哼， 你喜欢这个电影吗？ 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那就是你自己还好？ 我自己 这样爱屋及乌。 对不起， 爱屋及乌，因为他很喜欢他的好朋友，所以他也会喜欢这首歌曲，是吧？ 然后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情节的部分也很感人，也很动容。 嗯，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作品，看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哈。 Burning in your eyes, you look at me, and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a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I'm all choked down,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band won't play, 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Love is in the night.Trying to run, we don't know how to rhyme, but then we try. But all I really know, you're where I wanna go. And the part of me that you will never die. However, all this away. Oh, 大家很厉害，真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歌曲。最后我们就唱到了这个歌名哈、啊，来自于《一个明星的诞生》当中的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很好听哎。Lady Gaga 歌不好唱哎。 是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说。 Letters in the sky, burning in your eyes. You look at me,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有朋友说刚才在唱的时候都被听哭了，因为这首歌曲本身很好哭、嗯、你就单纯是因为朋友喜欢然后你才学这首歌？ 嗯，也是因为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嗯、他也安利给我好多次这首歌。 嗯， 对。 唱起来这首歌对于你而言有难度吗？ 嗯，难度是有的，他几次的情绪转换， 这首歌情感非常饱满。 是的，嗯， 所以主要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情感饱满度的一个难度。 是的， 但演唱技巧上而言没有， 演唱技巧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嗯，它的对于声音的爆发力要求非常高。 你嘎嘎就很擅长爆发力的点。 对对。 你喜欢的歌手都有谁啊？ 我喜欢 Ariana Grande。 哦 A 妹。 对 A 妹，然后还有一些喜欢的音乐剧演员， 比如说呢 Sarah Bogus， 她是演歌剧魅影应该是25周年的女主吧，然后还有小美人鱼的音乐剧的女主、 哦、 对。 哎，歌剧魅影可以给大家来几句吗？ 哇，这我真的不擅长。 哎呦我的天，没事。 你突然间笑得好开心，大家都转向看向你。 不是，是他突然感觉被吓到了呀。 而且他第一次拒绝哈。 我真的不擅长。 哎，剧院魅影为什么？ 怎么说呢， 这不是很多学音乐剧的或者是音乐剧演员信手拈来的段落吗？ 对，我虽然非常喜欢，但是我真的自己每次在家里练的时候都差点把自己撅过去，可能是我的技术还不是太过关。 晨曦可以吗？ 歌剧魅影吗？ 啊， 我这段落其实我不是很也不算特别熟。 几句呢？你看人家，你看人家。 我主要是词记的不熟。嗯， 所以也不行啊。行就行，也不行就不行。 Are strange to it. Are strange to it. My power over you grow stronger yet. 大家突然间的恍惚起来，就是这样唱的吗？这是我知道的那个歌曲没有吗？ Sing once again with me。 主要是我的词记得不熟， 但那个气势至少是在的啦。 对对对，就是。 好，那我们瞬间切到 A 妹上呢。 哇 A 妹嘛， A 妹怎么唱？ 当然不是交给她唱了、啊、 A 妹是一样。 交给我唱 A 妹啊？ 当然静云唱 A 妹了啊。对啊， 哇 A 妹 随便一首几句。 哇，她的歌都好难唱啊， 比 Gaga 的要啊。对，倒是也不一样，也是难唱的。对、 嗯、可能我不太擅长吧。 哎，是谁说的很喜欢 A 妹？ 我 随便一首歌都不能信手拈来吗？各位导演们看到的啊，某些演员就是这样的。 随便来一个吧。 So one last time, I need to be the one who takes you home. One more time, I promise after that I'll let you go. 棒，到位的，好听的。哎，喜欢 A 妹，意味着以后可能也会尝试唱跳的哦。 哇、wow、 对吧， 对的， 他肯定是唱跳吸引到你的嘛。 是的是的， 而唱跳对这个演员的这个唱功啊、嗯、可能考验就更大了。 当然 要气息的控制啊什么的。 你这次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舞蹈部分也不少呢、嗯、 但是其实 我们在舞蹈的时候唱的部分不多 啊、 而且那个舞蹈的时候啊，其实舞蹈也没有多少，就是几个简单的这种肢体动作，跟主要是跟女舞者的配合，其实是群舞们他们比较辛苦，然后我们其实是被他们带着走的这种感觉 啊、哦，所以是好学的哈， 嗯， 难度也不是很高， 对对对，就是记几个站位就 OK， 对 对对，主要是他们要跟他们配合。 但是作为当代的唱跳天后 Ariana Grande， 她可是很了得哎。 对对对， 所以怎样以后是不是静云也会尝试？哎，你以后会出这种快歌吗？ 哦， 对，九儿是不是要发新歌？就是今年有没有这个计划？ 今年应该会有计划发几首新歌、原创的新歌，但是还在筹备中。 所以会是这样的唱跳的节奏偏快感觉的吗？ 嗯，节奏应该会是类似于这样子感觉，但是唱跳我得先把我的实力自己再气息再练练好。 但听起来这是你想做的事儿。 是的。 哦，好期待呀。 期待一下。 哎，所以你接下来会往流行音乐这方面靠了哈。 嗯，是的，我一直很想做一个流行的歌手。 是哪？ 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 哦， 嗯嗯， 那竖琴就从此扔到角落里、 啊、那倒没有， 主要也是因为妈妈在外面 没有 其实真的可以把竖琴到时候跟你的作品也可以看看有没有 融 合的可能性。 竖琴其实配 R&B 也是很棒的， 对， 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嗯嗯，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稍后还剩下我们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听到一些节奏偏快的歌曲哈， 嗯， 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给大家带一些快歌。 好， 然后合唱应该还会有吧？ 合唱啊，还有一首就是在罗珠的下半场的一首歌。 嗯， 哎，罗珠这次中文版的你们最喜欢的歌曲会是哪一首？是一样的吗？三二一，快说出最喜欢歌曲的歌名哈，来考验。 三二一， 阳台。 哎， 这个默契度让我都觉得有点假， 我都不敢自信。 但确实，阳台这首歌很好听，很期待以后如果能出一个录音室版的话就更好了。来，稍事休息，然后最后半个小时我们会有合唱，然后也会有一些快歌的部分。九七三秀马上回来。 Burning in your eyes, you look at me,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 So when I'm all choked up,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사단조치스전시시고니라 FM 9274.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儿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冬天来了，疫情反复，加强针您打了吗？ 为什么要进行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因为疫苗接种后，免疫保护会随时间逐渐减弱，为使机体维持牢固的免疫力，需要根据不同疫苗的免疫特性适时地进行再次接种，称为加强免疫。多项临床试验和研究结果均显示，在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6个月后，部分受众者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出现下降，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增加， 因而需要打加强针进行加强免疫。 接种加强针，筑牢防御墙。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就这么快，转眼来到了10:30，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两位张牙舞爪的嘉宾分别是。 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牙舞爪的赵佳静云。 哎，你们都不加音乐剧演员啊，或歌手啊什么的这种 title 的啊？ 可以加，可以加。 那你会怎么加？ 可以啊。 你一般会怎么加？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哦，所以都是含的哈，不会是这个见场合来说。比如说音乐的场合的话，就我是歌手；然后音乐剧场合的话，我就是音乐剧演员。 那不用，不用，不用分的那么、哎、那么清楚。 静云呢？ 我应该是，大家好，我还是一个学生，赵佳静云。 你现在就是一个学生吗？ 对。 扎心了，老铁。 你还没有习惯吗？我都免疫了。 这么快吗？ 对啊。哎，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参加演出啊，然后参加活动啊，嗯、会。还可以吗？能接受吗？ 可以，但就是刚刚考完大学就会好很多，就是学习上面的压力什么之类就会好很多，就能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罗珠的排练当中。 嗯嗯，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呀？ 我没上呢，刚考完。想考流行专业，流行演唱。 流行演唱专业，然后家人是支持的了，这次。 是的。 终于。 终于。 是因为这次音乐剧的原因还是 啊？也不是，他们一直想让我尝试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然后最后选流行，然后报也报了音乐剧，然后但是不知道音乐剧可不可以。 请问赵季平老师这么优秀，作为他的家人会想要跟赵季平老师合作吗？ 哇，赵季平老师肯定想的。 求生欲，就是满满的求生欲。 超难回答的问题，就算不想也不能说出来。我要听你的内心话，快把话筒对到心里。 但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赵老师的歌写的很难是吧？ 对。 但你唱歌很好听啊，驾驭起来没问题的呀。 天哪，不行不行。 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哎，那你可以跟家人交流喜欢的音乐的。歌曲嘛， 有时候会交流，然后也有时候跟我爸爸一起即兴。 你们的审美是相似的还是不太一样？音乐审美啊、 我其实每年对音乐审美都是在变的。 那是正常。 对，然后也 他们是不太变了。 对，他们也不太变。 那他们如果遇到你不喜欢的类型，就会直接当你面说不喜欢，不好听。 对， 那你就说好吧， 直接好吧，戴上耳机。 好吧，我继续听。 好可爱。哎，晨曦现在家人支持你做这个事儿了吧？ 对，他们现在其实因为看到我一点点在成长在进步嘛，然后也会有的时候会在电视上也能看到我， 对、 他们就很开心，就觉得哇有出息了孩子是吧、就是、 对， 因为之前会担心很辛苦，或者觉得我也闯不出什么名堂来啊，可能会这个灰头土脸的再回去找他们， 养活不了自己。 对，但其实现在一点点的还是有一点点的成绩了之后，他们其实很高兴。每次如果在电视上有机会露出的时候，他们早早的就会守在电视机前，就等着我唱歌这个节目。 然后身边人要问的话，都说就是我们支持他的，本来他都不想做这个事儿呢。 说那个赶紧打开电视啊，我儿子正在唱歌， 真好。哎，他们有看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吗？这个， 因为其实他们在内蒙，然后来过来的话，因为疫情嘛，还是不太方便，很遗憾。如果下次有机会，一定要请他们来看。 是，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时间了，我们依然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刚才呢，晨曦给大家诠释了非常帅气的罗密欧，以下这位角色呢，他同样非常非常的帅气，有请唐吉诃德。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看到接下来陈曦所饰演的唐吉诃德。 空无一人的操场座位战场，吉他便是一支冷枪，偏执的理想还有一匹瘦马，最后在计划晚餐，指尖在琴键上挥霍的时光，比无数黑夜欢愉漫长，听众落座音符被欣赏，睁眼却是我独强，人总该有拼命守卫的真理，伟大光荣或不值一提，不在乎每次双脚离地的飞行被人歌颂或沦为笑柄，人总该有几次对峙同命运，放下过去便只剩远行，也会有几次被辜负的约定换些硬汉作为提醒，心博弈的决斗场，适当邪恶，适当善良，再不看也来不及迷茫，是福是祸自己闯，就选在刀枪变更的名利场，适当伪装，适当嚣张，什么声音是真的赞扬，都是在装模作样，人总该有想要匡扶的正义，为了他人或为了自己，去在乎每次双脚离地的飞行，选择歌颂无所谓笑柄，人总该有几次共舞同命运，得知我心或失之我命，也会有几被怀疑的初心重新确定是为我的正义， 这是现场版本带来的唐吉诃德，太好听了吧这首歌， 不愧是我是不是想说这句话我替你说了，不愧是我 是 李老师、 有没有新的词儿？ 好听李老师 这是去年带来的一首新歌啊。 对对对对，今年的啊、对去年我已经过得就是神魂颠倒了，我老觉得是现在是那个2021、没有就是没有特别的真实感，就是 今年格外的没有 跨入了新的一年。 是的， 对。哎，你们12月31号的时候有特别的感触吗？ 其实就是现在感觉就是跨年的这个氛围好像，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算你啊，就可能是因为你越来越老了，就是觉得这个 他都不接你话你看到没有， 因为就是 他心想是的 对，但现在小朋友肯定还是跨年应该很开心的， 所以你完全没感觉？ 我没有， 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每次跨年的时候比如说在宿舍或者什么大家一起看那种跨年的晚会啊或者什么的，但是现在好像不太有这个机会，自己也会懒得去看电视或者是什么。 有些人会在跨年的那个当下有一些感受啊，比如说 我看大家都在做总结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2021就是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2022有什么心愿。其实我们还就是跨年这几天还挺忙碌的，都是正好元旦第一天也是在舞台上度过的，但是其实很有意义，就是回。过了段时间再回想起来也不会忘掉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是在舞台上度过的。 你看老年人就怎么样说话都对哈，里里外外的话都被你说全乎了。 没，不要这么疯狂的扎我。 所以今年你就相对来说的话没什么感觉就过去了，就到2022年。 因为就是你看第二天要 演 出嘛，然后所以也不可能跨得太疯狂或者喝酒或者干嘛，就还很 happy。 因为第二天是中午演出，还不是晚上。 对，会肿。 对，中午演出的话你早上早点起来要做准备。 哎，我突然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音乐剧倒无所谓吧，因为它也没有 LED 屏，你肿不肿第一排这也看不到啊。 其实第一排的观众就是这次天桥的这个剧场第一排的观众离我们很近 哦， 你肿的话那也是能看得出来的。 那下回要坐第一排观察一下 第一排的这个细节会看得很清楚。 那静云呢，你今年跨年有感觉吗？ 我今年没有感觉，我是在演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已经2022了。我昨天晚上才想起来，我说啊，跨年了，过年了。 因为就是谢幕的时候会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对呀，17岁的年纪不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吗？又吵又闹， 可能 内心是个老干部。 对， 还说别人老，真是。所以你是一个相对来说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基本不太有，就外表看起来。 好的，谢谢。 所以我在说真实的情况，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 我 不太会喜怒于色， 但不是吧？我比较极端，有一会儿这样，有一会儿那样，可能是因为我是双鱼座的原因。 双鱼座， 对。 好吧，总之，202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两位就已经到来了2022年，并且在1月1号这一天跟大家在剧场当中见面，是件难忘的事儿。然后，在看我们直播的很多朋友说，这一首《堂吉诃德》是陈曦第一次演唱的。 对，是第一次就是现场演唱。 哎，是不是去年发了歌曲以后，然后紧接着就是因为演剧也没怎么来得及跟大家去分享新歌？ 对对对，有偶尔会直个播，然后给大家唱一唱歌。 你直播唱歌是话很多的还是以唱歌为主的？ 其实有时候也看状态，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皮一点跟他们，因为他们跟我也是很熟了，就是很多粉丝是从一路走来都一直在支持我嘛，就跟他们也很熟了，有的时候会跟他们开开玩笑啊。对， 好，那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一个机位。 给我个机会，然后呢， 接下来 DJ 的话可以下线一下哈。现在你现在这一环节就是你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环节，然后下面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就秘密乐园，好吧？ 好， 然后你来跟大家互动啊！ 我 就假装现在那个镜头前，就是你现在在做视频直播，你要跟大家互动，然后引到这首歌曲上来，我们就唱这首歌。 好， 让我们了解一下你在做视频直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看旁边那些人都开始很激动起来了嘞。 就是呢，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自来卷们，谢谢大家啊！对我的不离不弃，谢谢大家，一直为我应援，然后一直去剧场看我演的音乐剧，一直收听我的歌，这首这个秘密乐园 正前面一号机位， 这首秘密乐园就是送给你们的一首歌，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呢，就多刷刷弹幕，好不好？双击666。 晨曦主播直播时候是这么正经的一面吗？还是因为你今天坐在这个机房当中会显得是格外正经？ 这老铁们走起来，弹幕啊， 走起来。 走着就走进了童话情节，我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你的侧脸，我笑着笑着轻轻吻上边，憧憬点着点点滴滴就在彼此心间，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你的右边，我数着数着就数到了你的时间，我说着说着你就出现我的身边，这秘密乐园定格彼此瞬间，呜呼， 想念。你的美，你的甜，暖暖的让我依恋。你的好，你的笑，雨天都变成晴天。你的话会让我不知不觉为你着迷，想要跟你有个 baby。我的情，小小心愿不会变。我的手，我的心，温暖你黑夜白天，哄你睡到晚安，为你搭建秘密乐园，请你成全余生都是你。想着就想到了你的侧脸，我笑着笑着轻轻吻上边，曾经点着点点滴滴就在彼此心间。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你的右边，我数着数着就数到了你的时间，我说着说着你就出现我的身边，这秘密乐园定格彼此瞬间。中注定你的声音一直住在我心里面，呜呼，恋爱时间不见就想念。你的美，你的甜，暖暖的让我依恋。你的好，你的笑，雨天都变成晴天。你的话会让我不知不觉为你着迷，想要跟你有个 baby。 我的爱，我的情，小小心愿不会变。我的手，我的心，温暖你黑夜白天，哄你睡到晚安，为你搭建秘密乐园，请你成全余生都是你。我的爱，我的情，小小心愿不会变。我的手，我的心，温暖你黑夜白天，哄你睡到晚安，为你搭建秘密乐园，请你成全余生都是你。我一生都是你，请你成全 好棒啊。 余生都是你，现在满屏写的都是余生都是你，导致我甚至都以为这首歌曲就叫做余生都是你了。然后后面在唱的时候也依然也是放着 MV 的背景， MV 好好看哎，这个 对，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司徒俊文，他帮我这个拍摄的一个、 司徒俊文拍 MV 拍得很好， 对对对， 然后这个质感调色的这个质感也很好看。 嗯，我们也是很久没见了，之前通过一个比赛认识的，然后后来找他，因为知道他拍东西拍得很棒，所以就有找到他， 这沟通是很顺畅的哈、直接就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大家要是刚才因为我们一会儿切人一会儿再看 MV 嘛，如果你要之前没看过这 MV 的话，真觉得可以好好看一下这 MV， 拍得很好看。说一说2022年吧，2022年你还会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2022年的话，还是会有新的专辑，然后新的歌曲跟大家。 是认真的专辑吗？ 对对对，认真 一整张专辑。 计划是这么计划的， 对吧？梦想是要有的嘛。 对对对，然后会有新的音乐剧作品也跟大家见面。 又有新的音乐剧作品了？ 对对对，也是在这个计划当中，然后这个具体的可能就要等到时候官宣了。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感觉呢？这应该可以说哈。 不能说，不能说， 是帅的吗？ 这个神秘感，帅的肯定是帅的啊。 善良的吗？ 善良不善良，这个到时候要看了。 演唱的段落呢，会有挑战吗？ 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挑战吧。对，每次希望能尝试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有一些新的挑战，这样其实人也会越来越有进步嘛，对吧？ 这个挑战你是指的角色上的差别的挑战，还是在 vocal 的驾驭上也会有不同的呈现？ 都有吧，我都希望能够有新的尝试，能够有新的改变。 现在还有你特别想尝试的类型吗？ 因为其实之前演的角色都还挺正面的，像你刚刚说的都还挺善良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些不那么善良的角色， 会很好玩。 对对对，在舞台上之前都是被人欺负的，现在反过来翻身农奴 使劲踹。静云呢？ 我觉得我今年 最大的一个计划就是如果能顺利考上大学的话，就是上学去 认真上学， 对，学更多的东西，然后也会同时筹备一些自己的新歌吧。 嗯，新歌是，哎，你会尝试自己作词作曲吗？完成？ 我尝试过，但是还是不是特别满意自己的作品，所以还要磨练磨练，多学习学习。 是重点想在曲上还是词上？ 嗯，其实我写词真的蛮多的，就是估计重点是在曲子上。 哦，写词是日常会用备忘录写一些文字。 备忘录，深夜的时候打开手机备忘录输入。 哎，十七岁这个年纪会有深夜 emo 这种状态吗？对吧？你好奇吧？我都快忘记十七岁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到夜里的时候 emo 嘛。 可能十七岁的时候就是更 emo。 但想的事情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对对对。 哎，我们在等你回答。哎， 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那时候是不一样的了。 那确实，嗯，最近没有 emo 了。 他还那确实， 最近他应该是演完刚演完，应该还挺放松的，就 也没有时间想那会儿排练的。 对对对，之前还比较忙。 对， 嗯，对，日常的时候也不太会吧？ 日常的时候， 对 啊，你说 emo 吗？ 就是，对啊。 啊，就嗯。 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提示有多难回答。 对对 对， 对， 对，有吗？有吧。 哦，这也怕家人知道。 嗯，还是比较感性的，我还是对。 嗯， 对，嗯， 那你心里话是会跟人说的，还是会自己藏在心里去解决的？ 有，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藏不住事的人。我是一个就是心里面就是根本藏不住事情，然后每一个想法都直接浮现在脸上的那个人。 嗯， 对，我估计我是那样的人吧。 好的。 嗯。 期待今年的二位的新的作品，然后最后当然还是会有合唱的曲目哈。 嗯，还有一首歌是也是楼主里面的歌。 它是出现在哪个环节？ 它是在出现在，嗯，哇，这个画面太美了。就是在那个我在杀了他的表哥之后，嗯，然后我们有一次是要分别之前，在黎明之前， 罗密欧被放逐了。 对， 被放逐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在这个清晨马上要天亮之前，我们分别的一首，就是很不舍，然后很缠绵的一首歌。 对， 嗯，这画面很美。云雀。 在歌唱晨曦，我们要面对黎明。朱丽叶，我将离去。 罗密欧，罗密罗，明明是夜莺的声音，我想我会陷落疯狂。当你远远离去，我的生命如何继续？没有你爱你爱你，当星光都散去，在你的怀。 愿人们能看清，没绝对的正义，没爱过的人怎能猜决？ 迷失，迷失，你想要离去。 爱你，爱你，当星光都散去。在你的怀里，生死相依。在 太美了。昨天如果有大家在现场看到他们的一个演出的话，对于这首作品应该会格外的有共鸣，但如果你要没看到的话，刚才我们这个现场表演的版本当中，二位的表情啊、唱腔啊，依然是很到位，很还原剧中的一个情境。也就是说，今年还是有机会能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哈，2022年。 对对对，他们应该会有第二轮的演出，然后会去到不同的城市，跟不同的城市观众们见面。 嗯，然后也期待晨曦今年。希望你如愿可以把这张专辑带出来。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努力。 好，然后静云就考大学顺利。 好的，谢谢。 然后也期待你今年的新歌。 谢谢。 最好是跟抒情有关系，像结合起来的。 嗯， 也期待你的原创作品。 谢谢 谢谢罗密欧与朱丽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非常美妙的歌声，很美好的夜晚，很棒。 谢谢泽华，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是1.1万的一个观看量哈，太阳之子我记得来，你说你要回听一万遍的哈，结束以后要到2.1万哈，不然的话我就去找太阳之子给你发私信。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3FM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国家大剧院，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然后从2022年开始，每个周末晚上9点到11点，我们在全新的融媒体机房，每一次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致的内容。下周见，拜拜。 声音一直住在我心里面，呜、哦、恋爱时间不见就少年，穿过于你的天空，你的天暖暖的让我依恋，你的怕你的笑，雨天都变成晴天，你的话会让我不知不觉为你着迷，想要跟你有个 baby， 我的爱我的情，小小情愿不会我的心，温暖你黑夜白天，哄你睡到晚安，为你搭建秘密乐园，请你成全余生都是你，我的爱我的情，小小心愿不会变，我的手我的心，温暖你黑夜白天，哄你睡到晚安，为你搭建秘密乐园，请你成全余生都是你，我成全 爱。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2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3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5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7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8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11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12月，和97.4一起倒数跨年。5 4 3 2 1，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戏文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你好，2022，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